续浮躁，时代继续沉溺，难道窄路难走，我就跳落悬崖，从未怕被离弃，存在我宇宙中，潜伏了巨人般信念远大无涯，是热血在苏醒，是倔强在呼吸，谁能理解？我擦掉伤疤，我撒下火花，我未曾妥协放下信仰，谁会怕世事歪？我扑着风沙，我有谁会怕？踏过去发现世界，越过了发现天大地大，无论挫败无数，无论捍卫什么，唯独信念和希冀绝不会变卖，任道理在倾侧，任命数在催逼，不可压解。我擦掉伤疤，我撒下火花，我未曾妥协放下信仰，谁会怕世事歪？我扑着风沙，我有谁会怕？踏过去发现世界，越过了发现天大地大，汗水剩下了残躯，欲望困在漆黑也边执去追。我擦掉伤疤，我擦下风沙，我未曾妥协放下信仰，谁会怕世事歪？我扑着风沙，我有谁会怕？踏过去发现世界，越过了发现天大地大。我发下火花，我未曾妥协放下信仰，谁会怕世事歪？我扑着风沙，我有谁会怕？谁信有美丽世界，谁也会发现天大地大。